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。冬奥加速度，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我是夏萌。在这周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会继续开启时间轴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今天就一块穿越回到1964年的因斯布鲁克。位于阿尔卑斯山谷之中的小城因斯布鲁克，正是奥地利冬季运动的中心，这里被誉为阿尔卑斯山的心脏。无论是在因斯布鲁克的哪一个角落，都能看到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。和阿尔卑斯山相伴，这里的人们擅长冰雪运动。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1964年1月，因斯布鲁克遇到了反常的温暖，无论是城区还是山地，积雪都在迅速的溶解。因此奥地利政府派出了军队，从阿尔卑斯山上采雪下山，利用卡车将20000块冰砖运送到雪车雪橇赛道上，同时将4万立方米的雪铺到了高山滑雪赛场。组委会还特意从美国运来了6部造雪机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在这样完备的安排之下，还是有噩耗不期而至。开幕前3天，澳大利亚高山滑雪运动员罗斯米尔尼在滑降训练中失去控制，头部撞击到赛道旁的树木，不幸身亡。而英国雪橇选手也在进行赛道训练时不幸丧生。这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运动员死亡事件。1964年冬季两项比赛的规则和现在略有不同。男子20公里个人赛，每名选手需要进行4次射击，前3次射击是卧射，第4次才为立射。4次射击的距离分别是200米、250米、150米和100米，每拖靶一次，发时2分钟，所以这样就更加强调了射击的重要性。具有出众滑行能力和稳定射击精准度的苏联选手笑到最后。这届冬奥会，冬道主还新增了一项具有当地特色的运动项目，就是巴伐利亚冰壶。巴伐利亚冰壶又叫做冰上滑盘，这项运动起源于德国巴伐利亚地区。早在1936年第4届冬奥会上，这项运动就曾经出现过。巴伐利亚冰壶整体是由天然木材制成，重量只有4.3千克，冰壶手柄垂直于地面，在外观上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冰壶差距很大。而且这项运动的玩法和现在冰壶也不一样，由于没有冰刷，所以比赛是以单人的形式呈现，投掷冰壶的样子有点像是在打保龄球。4年之后，冬奥会又回到了首届比赛的举办地法国。和因斯布鲁克一样，格勒诺布尔也位于阿尔卑斯山区之内。美丽的阿尔卑斯山又将延续着什么样的奥林匹克故事？让我们等待时间轴的再次转动吧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冬奥加速度， 大汉立国不久，汉高帝刘邦遭遇白登之围，被匈奴骑兵围困长达7天之久，大汉不得不献公主给匈奴单于，以屈辱的和亲来换取边境安宁。汉武帝刘彻即位后，开始有计划地反击匈奴，大汉公主们也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西军远嫁，解忧和亲，苏武牧羊，李陵降胡，英雄与美人，铁血与柔情，残酷与浪漫，野性与天真，交织出一曲烈烈大风歌。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大汉公主，作者吴畏，演播王景鹏。 韩嫣隐约听到王太后要对付自己的消息，很是惶恐。她早知道太后有一女儿遗落民间，却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相认，于是 决意用这件事来讨好太后，跑去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刘彻。刘彻也是个不拘形迹的人，听说自己在外面还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，立即带着韩嫣出宫，一路赶来长陵，亲自拜见大子金俗，封他为修成君，还引他进宫拜见太后。王志得与长女相见，极是感慨，虽然也爱怜女儿，但得知事情经过后，对韩嫣更加不满，认为她有意窥测自己的隐私。不久，有人告发韩嫣淫乱后宫，与宫女相奸，王志立即命人赐毒酒给韩嫣。刘彻闻讯赶来长乐宫求情，反而被母亲严厉训斥一顿。事情无法转圜，韩嫣被迫服毒而死。刘彻失去韩嫣，心痛不已，但太后是他的母亲，又能如何呢？有传闻说，皇帝恼恨江都王刘妃在太后面前挑拨，将韩嫣之死算在他身上。刘妃回去封国后不久，就莫名其妙的病死，其子刘建嗣封。不久，刘妃之女刘征臣又被选为和亲公主，若不是事情突然起了变化，也会落个老死胡地的凄凉下场。整桩事情对金俗倒是件大好事，他得韩嫣牵线，与母亲弟妹相认，从此奴婢如云，衣食无忧，儿子梅忠也有封号，享受食邑，女儿梅嫔则嫁给了淮南王太子刘谦，成为皇帝最敬慕的淮南王刘安的儿媳妇儿。他毕竟是在民间长